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茶文化是中华五千年历史的瑰宝，如今茶文化更是风靡全世界，这不仅仅是因为喝茶对人体有很多好处，更因为品茶本身就是一种极优雅的艺术享受。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天的笑星传奇，我们就来和您聊聊著名相声演员王千祥和茶结缘的故事。说起相声演员王千祥喜欢喝茶，那还要从他小时候讲起。王千祥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一喝茶就愿意吃味精萝卜，这倒真应了那句俗话，萝卜就热茶，气得大夫满地爬。王千祥从小跟着奶奶长大，那时奶奶常常夜里还要做活，王千祥经常半夜醒了，看见奶奶就坐在小桌子那儿缝啊补啊，奶奶有时累了就会摘下顶针，放下针线，从茶叶罐子里抓出一把茶叶来，如果是家里有烤好的枣，奶奶还会沏枣茶。大家一边喝着茶，一边听奶奶讲典故。有时赶上村里有卖萝卜的，奶奶就会让王千祥去买两个萝卜，回来后洗一洗一切，一边吃着凉萝卜，一边喝着茶，一边听奶奶讲故事。直到现在，每每回忆起来，都是那么的温馨。说完了王千祥小时候和奶奶一起喝茶的故事，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纤夫的爱》。 最近，相声观众可能都发现了。 发现什么呀？ 很多相声演员呢，上台都爱唱。 对，张嘴就唱。 有爱唱歌的，有爱唱京剧的。 嗯， 我真说实话啊。在相声演员，所有的相声演员唱的最好的 谁呀？ 李增瑞。 这老夸我。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流行歌曲唱得好， 是吗？ 可能咱北京的观众很少有机会能够听他唱歌。 那为什么呀？ 因为在北京，我们表演相声， 哎， 大家爱听相声，表演相声。 对。 可是到了南方，特别到了广东啊、福建呢、受这个语言限制，我没办法了。曾瑞到那唱流行歌曲，唱得好。 不行， 当地的观众喜欢他。 是吗？ 尤其是那个小姑娘、小小子 啊， 叫什么追星族啊，追他。 哪位这么不开眼呢？ 唱的 哦，对了，在当地还有一艺名呢。 我还有艺名、嗯、 香港有个唱歌唱得好的，艺名叫白马王子。 我呢， 黑驴歌星。 我怎么叫这么一名字？ 就是说您这个声音洪亮，唱得好，尤其是有一首歌挺流行，叫《纤夫的爱》，唱得好，但是有一毛病啊。 我有什么毛病？ 您不鼓掌，他不唱、啊、您要听一鼓掌的。 哎，我谢谢大家。 哎呀，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这么喜欢听您唱歌，既然这样，给大家一展歌喉，献上一支歌吧。 不是，这歌我不会唱。 什么不会唱啊？ 唱不好。 怎么唱不好？ 我嗓子有毛病。 有什么毛病？ 盲肠炎。 您看您找这理由，一点知识都没有。嗓子不好，嗓子得病，盲肠炎。您还相声演员？ 怎么了？ 还有的人什么相声表演艺术家，张嘴嗓子有病，盲肠炎。 不对啊， 记住了，嗓子得病那不叫盲肠炎， 叫什么呀？ 阑尾炎。 都一样。反正啊，我嗓子发炎，声音嘶哑，我怕唱出来刺激大伙儿，你知道吗？ 不爱大家伙儿听的就是您这刺激的味儿。你刚才这阵掌声是什么吗？ 怎么样， 我们相声演员常讲观众是我们的上帝、哦、刚才那阵掌声那就是上帝在呼唤您呢。 我谢谢谢谢谢谢。 话说到这儿了、啊、你要是再不唱，你是不是嫌大伙掌声不热烈啊？可以热烈鼓掌。 我听见了，我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 我豁出去了， 豁出去了， 豁出去了。嗯， 今天我给大伙儿就唱了这个《纤夫的爱》。哎， 什么歌？ 《纤夫的爱》。 前夫的爱。还有后夫的爱吗？那叫前夫的爱。 那叫潜夫的爱。 欠夫的爱。 欠夫的爱。不是前夫的爱。那我给大伙儿唱着这个。 其实我都不太熟。 别客气，别客气。听的就是您这味儿。 听这味儿。 就听您这味儿。 听这味儿啊。哎，什么词儿？什么词儿？ 妹妹，你坐船头。 妹妹啊，妹妹你 大胆地往前走啊！ 妹妹坐船头， 妹妹坐船头， 嗯。 妹妹你坐船头啊。 不对， 什么味儿？ 妹妹你坐船头、哦、 妹妹你坐船头、哦、妹妹在船上 走啊， 妹妹在走 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这儿来了？ 你哪部分零件有毛病啊？ 我词儿不太熟，你提醒提醒我。 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哦，妹妹坐船头 上啊。 妹妹，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会唱，听着啊。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牵什么荡悠悠啊？ 躲我干嘛呀？ 我怕你咬我。 训练好了不让咬人呢。 不，你这干嘛呢？声嘶力竭的，妹妹你坐船，我还这 干嘛呢这？ 我这不拉纤吗？拉纤呢？拉纤， 看过拉纤的吗？ 没有。 拉纤讲究前腿弓，后腿绷，身子得趴下去。那词儿有啊？ 什么词儿？ 一步一扣手。啊、您这好，一步一扭屁股。你这不是拉纤呢？ 我这是 瘸驴拉破磨。白夸你这么半天了，怎么唱成这样啊？ 我不行啊！ 不行， 不行，你来啊！哎，鼓掌，我鼓掌，鼓掌，鼓掌，欢迎，鼓掌，欢迎。你唱， 我拉纤， 你唱啊，对不对？ 我来那哥哥，你来什么？ 我啊， 啊， 我小妹妹吧，小妹妹完了， 小妹妹 啊，来吧， 哎，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你唱了， 这儿唱 啊！啊， 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么荡悠悠啊！ 俩哥哥呀！你是那小妹妹， 唱的是妹妹啊，不是妹妹吗？妹妹，你能唱妹妹吗？ 怎么唱的？ 妹妹坐船头啊，那是对不对啊？ 小妹妹， 啊，是小妹妹了 啊， 多一字儿、啊，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这么会儿来三次， 凑合。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 小妹妹坐不，小妹妹呀、啊，小妹， 吃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干嘛呢你这是？ 找不着调，找不着调，找不着 调。小妹妹。 小妹妹、哦、跟那个调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你这累啥想的呢？ 啊，你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天上上荡悠悠，荡悠悠。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您看这是 小妹妹， 你这不是小妹妹， 我这是 傻丫头， 傻丫头啊， 荡悠悠。 这不明 想悠悠吗？ 这不要不明，这美一点， 美一点。 哎，往那个女生那个声音上靠一靠， 还得靠。 哎，增加点女性的动作， 还得 坐船美一点， 还得有动作， 加点形体动作。 行行， 行不行？ 动作行，动作行，美点，美点是吧？ 美点， 美 美。 我美 了。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天上上荡悠悠。 你这干嘛呢？这是 我荡悠悠啊，荡悠悠！ 你这一荡悠悠，船飞翻了不行。 我这么唱不行、啊， 拉纤不行，坐船也不行啊。 那干脆我还来哥哥吧。你来妹妹吧。 折腾的。 哎呀，这妹妹太累。 没办法， 来这 了。 妹妹，你坐船头。 等会儿别着急 啊，等会儿啊， 开始吧。 能唱了，别害怕啊，别害怕。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 小妹妹，我坐船走，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前生上当悠悠，后当悠悠。你汗水下一路啊，泪水在我心里流，只盼你头落西山头，让你亲个够。 哟、啊啊啊、还有这美事儿呢，卖完嘞，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妹妹的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妹妹的坐船头。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来和您聊的就是王千祥喝茶的故事。王千祥在曲团里学艺的时候，发现团里的老师不管是演员还是伴奏员都爱喝茶。那时候大家都是大半缸子，就是搪瓷缸子，有白的，有花的，各式不同，沏的茶也都不同。他们学艺的时候都很顽皮，跟老师一块演出了，后台渴了竟找老师的缸子喝蹭茶。王天祥慢慢发现啊，有一个人的茶谁都能喝，那就是北京二赵之一的赵时中先生。后来因为自己老喝赵先生的蹭茶，有一年回家探亲时，王天祥的父亲给他一个缸子，回来后他就把这个新茶缸子送给了赵时中先生。说完了王千祥给赵时中先生送茶缸子的故事，下面咱们再来听一段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小段方言外语。 外国朋友用华语表演相声，我觉得很有特色。 他们不过就是洋腔洋调出洋相，大伙儿爱看。 不过作为中国专业的相声演员呢、看完这节目又非常遗憾。 您遗憾什么呀？ 我们中国大概有100多位专业相声演员， 哎，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用外语来表演相声的。 那你就努力吧，争取相声出口创会啊。 出口创会不敢说，反正下决心学外语。 好， 将来到外国表演相声不还省了翻译了吗？ 你怎么学的呀？ 报考了一个英语班。 学的怎么样？ 上课的第一天老师要摸摸底， 哦，看看你们是什么水平， 看看我们学员什么水平。老师呢好根据我们的水平看看采取什么更好的教育方法。 哎，应该这样。 老师说完了 啊， 站起一个同学来， 哦， 是个小伙子， 嗯， 年轻力壮，血气方刚。 他怎么说的呀？ 老师，这个英语我会。 哇，你这舌头够硬的啊。 我是山东人。 哦，山东人。 这个英语的日常用语我都能讲。 那好，你讲两句我们听一听。 说两句英语 啊， 这个英国人让你过来啊， 让你来。 来， 英语怎么说呀？ 来 啊， 是 come。 哎啊， come。 去是 go。 go 点头是 yes， 摇头是 no。 谢谢你是为了马汁撒了油。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小伙子呀，用的是山东方言的发音来说的英语。 哦，他是山东英语系的。 这么一个系。小伙子讲完坐下了，旁边又站起一个男同学来，要给他纠正纠正。 同学里有明白人。 老师，他这个发音不对。 你怎么这味儿啊？ 我是陕西人。 又出来一山西人。 加英语啊，不能用发音， 哎， 要加龙东音。 讲什么音？ 伦敦音。 还伦敦音啊？应该是伦敦音。 对呀，伦敦音。 他改不过来了。 这个罗东有谢谢你就不像他家的那样了。 那应该怎么讲啊？ 应当是为了妈子 thank you。 怎么了，你掉醋缸里了？干嘛那么酸呢？ 这同学讲完又坐下了，旁边站几个女同学来，啊，文质彬彬，戴金丝眼镜。老师，他们这个英国话说的发音不对头。 这是个四川人 啊，我是四川人。 好， 我晓得了。主要的问题就出现在你们俩这个舌头上。 是啊， 你们俩这个舌头啊，不是人舌头。 那叫什么话啊？ 不是，我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俩这个舌头不像我们这样人的舌头。我们这样人的舌头讲出了英国话，要比英国人说出了英国话还要像英国话。 哟，那你是标准的英语屁子呀？ 对头。标准的英语讲出来应当是这个样子的。 怎么讲啊？ 来是卡本儿，去是狗 儿， 点头是 yes 儿，摇头是 no。 谢谢你是为了妈子上课哟。哇， 怎么了，你要唱川戏呀？是不是 这老师实在听不下去？干哈干哈干哈，你们这是干哈呢？ 这老师是东北人。 嗯呢、啊、 什么叫恩呢？ 嗯呢就是是，是就是恩呢。 是就是恩的。 你别瞎白胡了，说英语有你们这么说的吗？ 没这么说的。 那说英语不能胡说。 没错， 要先学字母。 哎，学什么 字母？ 字母应该是字母。 嗯呢，字母 啊，字母就字母吧，字母。 后读音标 啊，对对， 眼后边是单词儿， 单词儿。 嗯呢，单词儿。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眼后边才是句型呢， 全这样。 下面呢，就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字母。 跟你一块念字母？ 嗯呢， 就你这口条，你念得好英文字母吗？啊？ 干哈干哈，看不起人是咋的呀？ 你能念啊？ 听着呀。 那好，你念念。 A B 对吧？ 对对对。 A B 色色 D E 奶夫记爱吃奶这 K 奶猴奶母 N 呢 奶奶。 听完了王杰祥表演的相声小段方言外语，下面咱们再接着说。现在的王杰祥到哪儿都愿意喝点当地的茶，喜欢有特色的。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和自己爱人女儿一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享受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光。说到这儿啊，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节目最后给您带来一首许巍演唱的《喝茶去》。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愿您天天有个好心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今天下午的风很柔和，悠闲的喜鹊回旋的山林，这空山鸟语清风泉水吟唱，寂静悄然的天地，空中飘洒而下的阵雨，摇曳水里荷花起舞轻盈，透过这屋檐珠帘般的雨水，看着清凉的翠绿，在侧耳倾听寂静悠然的天地，走在回家路上，